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五，农历6月14， 北京多云，31度到23度。 以下是内容提要。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示要求，各地各部门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做好抢险救援、灾后处置等各项工作，全力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发布。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生猪屠宰管理条例。 韩正强调，从实际出发，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坚定不移全面落实房地产长效机制。上半年我国就业局势保持总体稳定，城镇新增就业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63.5%。上半年我国商务运行快中趋稳，稳中向好，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61.7%。 红色印记，摆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为您讲述中国第一列国产化高速动车组的设计总图。 CGTN 智库发布国际新冠疫情发展现状分析报告，美国防疫表现最差。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今天在日本东京开幕，开幕式将按原计划呈现。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他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在做好防汛救灾工作的同时，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扎实做好受灾群众帮扶救助和卫生防疫工作。 各地各部门按照总书记要求，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突出做好抢险救援、灾后处置等各项工作，全力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请听报道。主要是没网，然后没电。近日，河南遭遇强降雨，郑州电力设施受损严重， 全市473个小区受到影响。 国网郑州供电公司在灾情发生后第一时间启动一级应急响应， 3643名抢修队员不分昼夜抢修受损供电设备， 力争今天市区恢复供电。郑州供电公司城北供电部运检二班班长陈刘旭：习总书记对河南防汛抗灾的指示给我们带来了战胜困难的信心，也使我们对这次防汛抗灾有了主心骨。我们恢复了当前片区内接近半数以上的恢复送电工作， 在接下来的72小时之内，我们尽力做到全部把电送完。位于豫西山区的巩义市米河镇，预计今天可恢复全线50%的电力，3天左右恢复部分用水。城市交通也正在逐步恢复中，从昨天起，郑州各汽车站除向豫北地区班线停运外，其余的班线逐步复班复运。郑州地铁也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尽快恢复运营。 郑州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局长翟正： 指导交通运营单位整抓紧进行车站抽排水、清淤及设备检测、检修等工作，下一步待评估后再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尽快恢复运营。铁路部门采取多种措施，全力恢复运输秩序。目前南北方向京广高铁、郑州往东方向的郑徐高铁保持安全畅通，列车运行已逐步恢复。 灾情发生后，来自河北、安徽、江苏、江西等省的消防救援队伍紧急增援河南。国网陕西省电力公司成立抗洪援域突击队，携带发电设备分3批赶赴郑州。四川省红十字基金会筹集的首批应急救援应急包和受灾群众家庭保障包等已抵达河南洛阳，并发放物资。 强降雨昨天还袭击了河北，昨天凌晨当地紧急转移群众。 邯郸基泽县淀上乡40%年轻党员梁凯： 我们挨家挨户做群众思想工作，到现在已经转移数千群众到县城安置点，每一次灾难来的时候，对我们党员干部都是一种考验，请打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截至发稿前，河南省高速公路水毁路段抢修过半，郑州重要通信干线全部畅通。 郑州长庄、郭家嘴、五星等水库出现的重大险情均已消除。 随着暴雨区转移，安阳、鹤壁、新乡、渭河流域和开封、周口、贾鲁河沿线县市区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平顶山、洛河、焦作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 根据河南省请求，应急管理部昨晚10点启动第二轮消防救援队伍跨区域增援行动，调派北京、上海、江苏、山东、湖南五省市消防救援水上救援专业队伍连夜赶赴河南开展排涝抢险救灾。 交通运输部会同财政部紧急安排1500万元公路应急抢通资金，对河南因灾受损公路基础设施抢通予以支持。 国资委部署央企全力做好应急保供，同时防范风险隐患。众多中央企业在电力、通信、油气、建筑等领域火速调集力量赶赴灾区。截至昨晚7点，89家中央企业累计向河南省捐赠现金达10.44亿元。 国家卫健委已派出工作组赴河南支援指导洪涝灾害卫生应急工作，做好灾后卫生防疫。同时，国家卫健委安排河南周边6省份的国家卫生应急队伍做好应急准备，随时增派力量，支援河南开展卫生应急救援和规范处置工作。 汛情就是命令，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继续奋战在防汛抢险救援一线。截至昨天下午5点，中部战区共计派出44批次救援梯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8000多人，民兵预备役10000多人，出动救援车辆和工程机械1400多台，舟艇170多艘投入救援行动。总台央广记者孙重峰、李鹏、宋康飞报道。 由于库区水位上涨倒灌，致使坐落在郑州市郑东新区的阜外华中心血管病医院5600多人被困。从21号晚上9点开始，中部战区调度第83集团军、武警河南总队以及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火箭军某部、民兵预备役官兵携带救援装备，挺进医院转移患者。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支队长张延波介绍。 医院的4周啊，全让洪水包围了，最深地方啊可以达到1米7。这个其中有不少的伤病员是重病号，我们多达8个人同时抬1个人，确保他那个身体啊不受到震动和伤。 随着降雨向河南北部移动，中部战区部队已开赴汤阴、祁县、卫辉、鹤壁等地12处险段执行任务，10000余名民兵全力展开救援行动。目前已经连续奋战3天。郑州警备区政委白江民： 参加抢险救灾的官兵连续作战，不怕苦累，充分彰显了他们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爱这种崇高的情怀。 武警河南总队司令员黄锦明介绍， 山区发生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威胁依然存在，我们将继续加大对任务部队的一线指挥，严密组织指挥救援行动。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指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实施以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同时，中部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影响，中部地区，特别是湖北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民生改善需要做出更大努力。意见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到2025年，中部地区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取得突破性进展，投入产出效益大幅提高，综合实力、内生动力和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创新能力建设取得明显成效，科创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基本建立，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以上，分工合理、优势互补、各具特色的协调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进一步增强，绿色发展深入推进，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降幅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餐饮收入呢基本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网上零售额6.1万亿元，增长23.2%。5G 手机的出货量增长100.9%。海南离岛免税销售额增长了2.7倍。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上半年 CPI 微涨0.5%。 上半年，我国货物进出口同比增长27.1%，市场主体活力明显增强，跨境电商、市场采购、出口等新业态、新模式加快培育。与此同时，上半年实际使用外资6078.4亿元，同比增长28.7%。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2.3万家，增幅达47.9%。制造业吸引外资增速为近十年同期最高。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宗长青。 上半年我国吸收外资快速增长，明显好于预期，新设和增资合同外资1亿美元以上的大项目602个，同比增长81.3%，一批标志性大项目纷纷落地，为实现全年稳外资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 特别策划红色印记，百件革命文物的声音档案。 今天播出从一幅图到一张网，采制总台记者王伟、周瑶、郭淼。 用声音刻录百年记忆，我是革命文物讲述人主持人朱迅。我讲述的文物是中国第一列国产化高速动车组的设计总图。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提出高速铁路的兴建计划。2005年6月，中国的研发人员纷纷走出国门，去到高速列车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学习交流。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丁三三回忆说， 他的那种投资，他和我们的整个的，其实我们的设计理念、工艺体系，他都不一样。但是他比方说他的这种接触网的高度啊，这种张力啊，其实跟咱们国内的这个铁路不一样。 摆在研发人员面前最大的难题，不是简单复制图纸，而是进行差异化实验，并将一系列实验结果固化下来，形成中国人自己的高速列车图纸。 我们的整个工艺，就是生产线，实际上也都是重新构建的，打破了我们原来传统的这种机车车辆的这种格局。 从零到一，从无到有，写满了中国铁路装备事业的创新故事。2006年7月31日，中国首列时速200公里国产化动车组在中车四方下线。截至2020年底，我国高速铁路运营里程达3.79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一。 我是中国铁道博物馆的讲解员左石，出生于1994年。作为新时代的铁路人，我也将继续担负起传承铁路红色基因的使命，让铁路精神代代相传。 详细内容请关注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中共中央宣传部昨天举行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4位两优一先代表围绕传递榜样力量、争取新的光荣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涉报案件侦查技术处处长、警务技术二级总监孙玉友从警36年来，先后完成了400多起重特大爆炸和放火案件的现场勘验工作，完成了2000多起案件的检验鉴定工作，研究建立了一系列爆炸和放火物证检验鉴定方法。 总有人问我，是什么让我能够在这么艰苦和危险的岗位一直坚守？我的回答是，源于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对公安事业的无限热爱，对专业知识的不懈追求。看到7一勋章获得者崔道直老前辈87岁的高龄还在忘我的工作，我要以他为榜样，为党和人民再立新功。 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北京市丰台区马家铺街道时代风帆楼宇党委书记韩青说，通过逐楼逐栋的跑，挨家挨户的敲，摸党员情况，看企业需求，听员工意见，他们逐步办起了暑期托管班，组织大龄青年联谊会，还邀请各委办局到楼宇现场办公，为企业提供实实在在的便利。 有困难找党委，这不仅仅是一句承诺，现在许多企业都主动响应我们党委的号召，积极参与我们疫情防控和社区治理等工作中，党的号召力、影响力和凝聚力不断增强。 参加见面会的还有参建完成50多座世界一流桥梁钢结构焊接试验和制造任务的电焊工王中美，和带领全村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的村支书汪玉成，他们都分享了自己的奋斗故事，生动彰显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先锋形象。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七一勋章获得者，今天请听柴云振，失踪的战斗英雄，永远的共产党员。采制总台驻四川记者韩民权、杨妮。 柴云振出生在四川岳池县一个贫苦农民家里，投身革命，加入人民解放军，后来随志愿军部队赴朝鲜抗美援朝。1951年5月，柴云振带领全班胜利完成了在朴达峰阻击敌军北上的任务。战斗结束后，志愿军在授予柴云振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光荣称号时，这份荣誉却迟迟没人认领。原来在和敌人近身肉搏中，柴云振多处负伤，深度昏迷的柴云振被战友背下阵地，辗转回到国内救治。因为名字登记有误，他与原部队失去了联系。1952年，柴云振带着三级残废军人证卸甲归田，回到农村老家务农，担任过乡长、大队长、石灰厂厂长和公社副书记，始终保持着共产党员的本色。村里人只知他打过仗，却不知他立过大功，是位战斗英雄。村民何自华： 他一关节炎、脑壳痛，休息一会儿又来，他要坚持自己干。 在四川广安市岳池县档案馆珍藏着一份1984年9月12号的旧报纸，正是这份报纸上一则寻人启事，让当年失踪多年的英雄终于被找到。作为战斗英雄重回大家视野的柴云振丝毫没有改变，年逾花甲的他被增补为岳池县政协常委。柴云振的孙女柴平说，爷爷常常深入群众去倾听意见，提案200多件，为群众解决了不少难题。2018年12月，柴云振去世，他要求家人不要以英雄后代自居，要干好本职工作，踏踏实实做人。柴云振孙女柴平： 我觉得最好的纪念就是传承，传承他的那个老共产党员身上的非凡品质和伟大精神，根续咱们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就是我们这一辈该做的事情。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7月21号0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0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8例，本土病例12例，江苏11例，云南1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8例。截至7月21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638例。截至7月21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4亿9160万5000剂次。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7月19号至22号在宁夏调研。黄坤明先后来到银川市、吴忠市等地，深入利通区金花园社区、宁东能源化工基地、闽宁镇等基层单位，了解宣传思想工作有关情况，与干部群众交流。黄坤明强调，要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深化庆祝建党百年宣传教育，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把讲话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不断引向深入。要大力宣传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伟大壮举和历史性意义，报道各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把庆祝建党百年激发出的澎湃热情汇聚成奋进新征程的强大力量。要深入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切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作为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航空遥感系统昨天通过国家验收并正式投入运行。这是一个基于中型飞行平台综合集成多种遥感载荷能力的国家级航空遥感系统，可全天时高精度展开对地观测。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 CGTN 智库今天面向全球发布国际新冠疫情发展现状分析报告。报告指出，全球各国家和地区在确诊病例、死亡人数和疫苗接种数量等疫情关键指标方面已经呈现两极分化趋势。各国政府在防疫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在防疫表现的五个统计维度中，美国有三项指标在全球各国中表现最差。报告显示，全球有三个国家累计确诊人数超过1500万人，依次为美国、印度和巴西。季度新增确诊人数最多的三国依次为印度、巴西和美国。全球有三个国家累计死亡人数超40万人，分别为美国、巴西和印度。新冠疫苗接种人数超过5000万人的国家有中国、美国和印度。日新增确诊人数低于5000人天数最少的国家依次为美国、巴西和俄罗斯。报告显示，综合五项排行，美国正面临最严峻的防疫挑战，紧随其后的是巴西、印度、英国、法国等国家。美国已超3400万累计确诊人数和超60万的累计死亡人数，位居世界首位。美国日新增确诊人数小于5000人的天数仅有62天，严重程度列世界第一。据全球媒体报道，美国自疫情爆发以来，存在防疫政策不力、物资分配不公、社会基础保障混乱等问题。中国是样本国中新增确诊人数最少和全球疫苗接种数量最多的国家。有分析人士指出，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能够有效控制疫情，得益于中国从预防到治疗的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9173,590例，累计死亡病例412,7963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21，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426,6808例，死亡61,080例。 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将于23号在日本东京开幕。22号上午，东京奥组委以曾发表不当言论为由，解聘了奥运会开闭幕式制作演出团队的表演总监小林贤太郎。有媒体认为，奥运会可能将取消表演，仅保留入场式和点火仪式。22号晚，东京奥组委宣布，开幕式将按原来的计划予以呈现。 伊朗22号正式启用一条新输油管道，可以经陆路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石油。伊朗总统鲁哈尼在线上启用仪式上说，这是对美国阻碍伊朗出口石油的回应。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郑兰、赵初南，主播李丹丹、贺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